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路况，目前北二环、北三环东段西向东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Ladies and gentlemen， 夕阳西下，车水马龙，一路有爱，请跟我来。华灯初上，夜上浓妆，欢迎光临，就现在！音乐、娱乐、福利都在，发现了什么精彩？2018 FM 974，娱乐最王牌，烦恼忧愁都走开，白给100块。坚持态度情怀，烂片我不看，好歌随时相伴，喜欢可以点赞。傍晚笑容灿烂，你是最美最帅。偶尔会有访谈，来的都是大牌，夜幕拉开自在，依然有老白。我知道你会在文艺最前排，懂我意思就来，娱乐最王牌。 Hello， 欢迎光临今天的娱乐最王牌。千呼万唤始出来，我旁边的这位，他就是 当当当当。各位好，我是郭鹏，今天再次光临大家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哎呀，真的是盼到了盼到了，月月鸟哥哥终于来了。 为什么这么期盼我到来这档节目？ 因为你知道吗，现在我们的这个奖池里面已经有1800块钱了。 1800块？ 对，你是这两天有多不关注我们的节目？ 不是，上次我送出那次还是1100块来着，当时觉得超过1000就是一个很大的数字了嘛。 是的， 1800块都快趋近2000了。 是，所以我们就看能不能突破2000。 我觉得你们2019年的节目可以改成白给1000块， 白给2000块，好吧。总之盼着盼着，你终于又来了。 嗯， 所以呢，今天又是重阳节，咱们把你给盼来了 啊， 老人节。 这忽然不知道该怎么接这个梗啊。 好了，今天是登高望远之时。 哎，是的、啊， 我们先送上 Goodbye Work 第一首歌曲。 Goodbye Work。 Goodbye Work， 再见工作。 在今天登高望远之时呢，就要和大家分享一些不一样的歌曲，比如说很久很久没有听到的一些歌。 嗯， 来自金志文的这首《远走高飞》 啊，我们节目经常放 啊， 所以我今天听的好像不是很久没听。 是才听过不久、啊、 好，远走高飞送给你。 看过千山和万水，我的家踏遍天南和地北，日晒我是 远走高飞来自金志文， 是 联络我们的方式找到白 J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姐就 OK 了啊。 你知道前两天那个老白还说把我们这个 slogan 取掉呢， 为什么？ 就是说有点拗口。 他读倒是不拗口，关键每次我读比较拗口。我不是曾经还创造过白杰 FM 的后花园， 各种奇奇怪怪的。 我觉得今天你们的听众真的是 怎么 挺有意思。你往下刷，刚才有一个朋友 啊， 刚上说两年没听了， 啊、 今天听说有1800回来重听，什么人这是啊？ 你知道，就是这两天我们突然之间炸出来了很多熟悉的面孔， 嗯， 就是因为这个奖金炸出来的， 失踪人口重新又回来了。 但 是 我相信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你们不是这么的贪财，好。好 你们不是这么贪财的人，但是呢 是的， 月鸟小哥哥今天能不能够帮你们把这个1800块钱的大红包送出去 啊？ 我自己也很期待哈、 我觉得现在听众的心情可能就像这首歌曲一样、shake it off 摇摆起来了。 shake it off 不至于吧，就为了这点钱哈。现在特别想当一个教导主任，你就是那种教导主任一定要在自习课上拎出来那种人，就头上戴了一个耳机不停地摇头晃脑，而且刚才在念到 slogan 的时候竟然很大声音的在说，别人听不到但是我听到位啊。 什么呀、 就是、娱乐最王牌不至于啊， 你知道就是因为听到 Taylor Swift 的声音之后就会觉得真的自带那种 BGM 的感觉， 是 因为他也是一首也是一位就是自带环境的歌手嘛， 嗯， 就是 Shake It Off 也是一个很好的寓意，就是希望大家都能够把这一整天所有不好的情绪都抛之脑后吧。 是，你看小燕子就说得很好哈，有没有1800都要听节目，这也太明显了。 你主要首先要关注一下白杰 FM， 然后在5:50的时候会公布一道预热题， 是， 然后你只需要回答是或者不是，回答正确之后就有可能进入到我们的比赛通道。 是， 那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王牌推荐。 第三届北京天桥音乐剧演出季金秋开幕，邀您共享视听盛宴。11月3日至4日，大型原创音乐剧《凤凰阿嘉与火山神》，为所有纯真之心而作，不仅仅是孩子。王牌推荐。 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最王牌，我是艾科。 哎哈喽，我是郭邦。 我今天应该叫你吉祥物才对。 这叫月月鸟好了哈，因为大家呢，我从来没有在娱乐最王牌这样节目当中受到过如此多的欢迎。 真的。 而且这么功利的欢迎也是够了啊。 真的。然后一上来的时候大家都是统一口号说你是来送钱的吗？ 好了，我们今天还是要先说说这个九九重阳节的这件事情，对不对啊？在九九登高之际，今年的北京市一共是举办了900多项重阳节的主题活动了哈。 比如说首都博物馆举办了福寿绵长庆重阳、中轴线上忆北京等多个重阳主题的展览，还有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也准备了五塔赏秋。五塔寺在哪里呢？五塔寺就是位于明代寺院真觉寺的旧址内。在历史上就是它是有那个重阳节在五塔寺登高赏秋的风俗， 是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五塔寺哈。另外呢，这两天呢一些小字号，小吃店的这种老字号啊，小字号， 突然给人说小了一号， 是是是，食品店当中的一些节令的糕点也推出了一些重阳主题特色食品，比如说寿桃，9.9米长的寿面，以及重阳糕等等啊。 对，我记得就是说以前在重阳节的时候，它的一些风俗就是吃糕点， 对，花糕啊， 后来就是好像就像吃花糕的时候，就像我们中秋节吃月饼是一样的风俗，但是现在好像已经没有了，对不对？ 主要是月饼这件事情呢，是一直传承到现在，而且口味翻新，对不对？ 啊， 花糕呢，好像慢慢的大家觉得，离中秋节好像有点近，吃甜食吃的有点多，有点吃不下去了哈。 这一次北京稻香村的这个重阳花糕也很受欢迎，而且今年重阳节这个京城老字号围绕着三个主题，一个是高寿、健康、陪伴这些主题推出各式的活动。 是的，一些老字号的主打绵软的适口菜， 哎， 重阳寿宴的预定也是非常火爆的啊，多带着老人去尝一尝这些适口菜，我觉得一大家子人其乐融融的感觉是非常好的哈。 对，其实我们都是知道护国寺小吃的嘛，但是这个有这个刚才我们提到的寿桃，有现制现做的寿桃，好像我听说只有在护国寺小吃的起源店才有卖的，而且现在也是非遗。 说的这么好，在哪儿啊？ 护国寺小吃店呢？ 起源店在哪儿？ 就在护国寺小吃。 好吧。 一座山，渡过一条河，就是外公外婆的村落。喝一口泉水，唱一支老歌，看那袅袅炊烟无婆娑。采一朵胭脂插在你酒窝里，煮牛郎织女的传说。吹一首牧笛，暖在你心窝，看那斜阳小山坡。为了谁？了解为了爱要怎么做，一座城市有一个城市才知道流浪的路多颠簸，一次成功又一次坎坷才懂得陶渊明先生的快乐。再翻一座山，路过一条河，就是外公外婆的村落。喝一口泉水，唱一支老歌，看那袅袅炊烟无婆娑。采一朵胭脂插在你酒窝，念出牛郎织女的传说。吹一首牧笛，在你心窝，看那斜阳笑什么。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王牌推荐。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娱乐最王牌，我是艾科。 各位好，我是郭鹏。 每周三的时候呢，我们都会照例推荐几本新书。那今天呢，和大家分享的就是不一样的精彩，因为其中的第一本书呢，是综艺节目《奇葩说》的诸位辩手合作撰写的新书，叫做《好好说话 二》。你怎么没把二说出来呢？对，他们已经是第二部了啊，因为《好好说话》这本书呢，之前呢就已经出过，但当时是其实是辩师就是导师们来说的，对不对啊？比如说马东啊、蔡康永啊，他们来一起来撰写这本书。 对， 那这一本书呢，上个月是新鲜出版。这本书呢是由马薇薇、黄执中、邱晨、周玄毅等奇葩说的辩友所创作的，仍然是从交流策略呀、教人如何去好好说话啊。 对，其实，在看这个《好好说话一》的时候，就会有一个印象，说话这件事儿固然有策略，但是更多的是跟一个人的阅历和情商有关。与其孜孜不倦地去钻研如何说漂亮话，不如多多充实自己的头脑。言之有物才是最重要的。 说得非常好，但是问题如果做到了的话，还看你的好好说话干什么？ 哎，对， 我就不如直接多去搞搞阅历就得了。 对对 对, 对, 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要和大家分享一个说话的技巧，就是三明治说话技巧。 什么意思？ 就是把你所有的意见藏在中间，前面和后面、结尾和开头的时候都说的是漂亮话。 For example。 你这哪儿的口音？ 打个比方， 就比如说，我要说，你的语音方面发声有问题，但是我一开始要说，哎，郭鹏，其实你的声音特别浑厚， 真的吗？ 听起来很吸人， 吸引人 、哦、我们的耳朵， 谢。 但是吧，就是在有一些语音发声的时候，可以稍稍注意一下 哦。 这样的话，你以后说话的技巧就会更加完美了。 哦，问题我不想。有这么好的说话技巧，还好。但是我觉得你，你这样说是对的，就是这样的话，对方可能会更加直接能够接受你的意见，而不是上来说，哎，我觉得你那个说话那个 就没有朋友了， 你那个口音啊，是哪儿的口音啊？这是，但对方可能就觉得不是很愉悦嘛。 对， 对啊、 分享过一本《好好说话二》之后呢，再来介绍一本日本的绘本书，叫做《两个人的头两年》。这本书的作者呢，就是著名的插画师高木直子。 对，高木直子呢是一位女性的插画师。她之前呢，因为一个系列表现单身生活的绘本，比如说呢，《一个人的美食跑跑跑》，《一个人住第五年》和《一个人的美食之旅》而爆红网络。 对， 这也太单身了吧！ 因为她之前著作的就是一个人的系列。 是， 嗯。 所以呢，她呢讲述的是很多都市当中的单身男女在她的漫画当中能够找到自己生活当中一些影子啊。 对，现在40岁之后呢，竟然结婚了。结婚之后并没有阻碍他的创作脚步， 对， 所以他最近出了一本新的漫画书，叫做《两个人的头两年》。这本书当中就是也是宣布说自己告别了单身公寓的伤害，然后这个两个人的生活之间会有一些磨合啊， 对， 还有孕育宝宝的喜悦之情，以及高龄产妇的困扰等等。 我觉得明年就可以出一本三个人的开始啊，因为宝宝出现了，对不对？ 就会有不一样的精彩啊。其实我觉得最浪漫的就是把一个人的生活写进歌里，或者写进一本书里， 对，都是很浪漫的一种事情啊。像呢高木直子呢，虽然呢我觉得他的一个人的生活的系列他写了很多，但是你能够看得出他一直在追寻有爱的道路当中，对不对啊？ 来听这首苏打绿，你被写在我的歌里。 你沉默说把所有的好的坏的变成我的心里的苦，就算不记得都化作真目光唱成一首歌， 而你像流进诗里的草草水声，敲进我心门，拥抱了所有的恨，滋养了干涸，相信我能是你的， 仿佛还看见昨日那张悲伤的脸庞， 快乐有时候竟然辣得像一记耳光， 是你提醒我别怕去幻想，像我内心躲避惯的渴望，仿佛能看见明日两串脚印的走廊， 忧伤有时候竟被你调味的像可糖， 是你抓紧我往前去张望，望我内心夹岸群花盛放，我被写在你的眼睛里眨眼， 默 数把所有的好的坏的 去幻想，像我内心躲避过的渴望。 来自苏打绿和艾拉合唱的这首《你被写在我的歌里》， 嗯， 如果你正处在单身的朋友，也可以关注一下他之前一个人的系列的作品。如果说你现在正处在两个人甜蜜的状态，也可以看一下他最近推出的新书。 你说的应该不是这两个人吧？你刚才没有提那人主角的名字， 高木直子。 刚才他说的是高木直子，我是说苏打绿怎么写了一个人系列？ 好了，不开玩笑了。 好了， 就是刚才我扫了一下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 嗯， 我看到了你有一个新的称号， 嗯， 就是娱乐最王牌最新锦鲤。 不是最新锦鲤，是娱乐最王牌锦鲤。就是我知道，在这周一呢，我发出了这个，或者上周五呢，我说了锦鲤这个功能之后，没想到啊，我自己能够把这个名号能够夺来，而且不是在我自己的节目，嗯，是在娱乐最王牌， 啊， 其实我还挺荣幸的哈。 对， 嗯， 所以呢，今天我们也是期待一下，稍后有很多朋友发来的信息， 嗯， 除此之外，还有被我们选出来的两位朋友的幸运，究竟今天这个锦鲤会不会把1800块钱发出去呢？我们在喝一杯咖啡的时候，来静静感受一下。 Je voudrais du soleil vert, des dentelles et des théières, des photos de bord de mer dans mon jardin d'hiver. Je voudrais de la lumière, comme en Nouvelle-Angleterre. Je veux changer d'atmosphère. 出发还是归来，这段行程让关心您的人放心。滴滴出行提醒您，请提前添加紧急联系人，并习惯使用行程分享。 前段时间去贵州，有朋友用当地的好酒招待我，开的一瓶窖藏陈酿的董酒，那酒滋味真的不错。我当时就纳闷了，这么好的酒，价格也不贵，为啥市面上见得少呢？朋友说，董酒会酿酒，但是不会卖酒啊。以往白酒是酒香不怕巷子深，董酒凭借其过硬的品质、独特的口感，也是获奖无数。1983年，为保护民族品牌，董酒的配方和生产工艺就曾被相关部门评为国家秘密技术。董酒这几十年来，也是把所有的精力全部都投入到了酿酒当中去了。董酒的酿制有三大特点，一是配方均衡，除了是单纯的粮食发酵，在大小曲发酵时还加入了130多味本草，这在白酒中可是并不多见。第二是酿制工序特别多，需要1258道酿酒工序，可能是工序最复杂的酿酒工艺了。

神奇，这首歌曲来自孙燕姿。欢迎光临娱乐最王牌，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节目。我们这个节目呢不叫白给一百块。 你们这个节目叫白给一百块吗？不是啦哈。 你知道就是因为已经有很多朋友就是在我们连线的过程当中，就是我们会最后问他说，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是白给一百块。 恭喜大家啊，这个节目今天会改名叫白给一千块。 好了，回归到正题当中，今天是重阳节嘛，所以是从古到今重阳节一直都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除了这个除夕、清明还有中元并称这个中国传统的四大祭祖节日之外呢，九在数字当中是最大的，它有长长久久之意。 对，你想啊，这个一个月份当中最这个数字当中最大是不是九，对不对？那么九月九号、 啊、 两个九嘛，这寓意是比较好的，对吧？ 对。 所以呢，从1989年开始，重阳节呢被定为是敬老节，倡导全社会去尊老敬老的这样一种好风气啊。 是的，关于重阳节的历史呢，就真的是特别悠久，因为我今天还特别去搜索了一下，它是在远古时期就有了。 远古多古？ 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形成了。那也 不是很远古，我以为是元谋人或者是蓝田人的这个时代，还不至于啊。从这个春秋战国时代呢已经成型。但是实际上呢，真正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一些文章，就是来自于三国时期， 对， 曹操的儿子曹丕啊，在一篇文章当中写到，九月九日，九是阳数，易于长久，所以呢，是故想用宴高会，就是可以把所有的高寿的人请到一起嘛。 对，其实那个时候就是用现在的话来说，曹丕当年写了一篇日记，然后觉得说，在这一天呢，应该是宴请自己的朋友啊、家人呐、啊，欢聚一堂，也就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家庭 party。 家庭 party， 曹丕他们家的家庭 party 可不是那么好开的，文人墨客太多，他老爹曹操和他还有曹植三个人并称为当时的魏都三曹，你知道吧啊？所以他们三个的文学造诣都是很高的啊。 后来这个到了魏晋时期呢，民间就已经形成了在九月九号这一天的赏菊饮酒的风俗。赏菊的风俗是从哪儿来的呢？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来自大 V 陶渊明。 陶渊明，你说的不是王菊那个陶渊明吧？两码事儿啊。当然呢，重阳节这一天呢，这个在唐朝是被定为节日，宫廷和民间会一直庆祝嘛。 是的。 到明清时期呢，皇帝还会登上景山登高揽胜，所以你看北京人呢喜欢在这一天来吃花糕啊，吃花糕，把菊花呢是贴到窗户上来图个吉利啊。 是的，所以在九九重阳节之际呢，也是秋高气爽的好日子，山里的叶子都已经黄了，红的红了，可谓是这个层林尽染。而且今天是一个登高望远的好时候嘛。 对。 如果说有闲情逸致的话，可以带着自己的父母去香山望一望。现在就 现在就算了，明天大家可以去望一望。今天的这个时间已经是良辰美景已过，但我觉得呢，还是可以陪父母一起多多尽尽孝心，吃一顿长寿宴呀、吃吃花糕啊。我觉得更重要的是陪伴在父母的身边，今天是非常重要的、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嘛。而且有人说，据说在这个南方有些山村当中，还有一些重阳的风俗叫做晒秋。 怎么说？ 就是农民自家利用这个屋顶啊或者阳台晾晒收获的农作物，比如说辣椒啊之类的 啊。看起来感觉应该有点红红火火的感觉了哈。 对，总之我们觉得说这一天用一句土味情话而言，就是陪伴才是最长情的告白。 这不土啊，你不要把情话和土味情话搞混。 爱人我不喜欢也得欣赏，我是沉默的存在，不当你的世界，只做你肩膀，拒绝成长到成长，变成想要的模样，再举手投降以前，让我再陪你一段，陪你把沿路感想活出了答案，陪你把独自孤单变成了勇敢，一次次失去又重来，我没离开，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把想念的酸拥抱成温暖，陪你把彷徨写出情节来，未来多漫长再漫长，还有期待陪伴你，一直到故事你说完， 经分享，我此刻难得的坦白，只是无声的交谈，我感觉幸福，感觉不孤单，陪你把沿路感想活出了答案，陪你把独自孤单变成了勇敢，一次次失去又重来，我没离开，陪伴是最伤心的告白，想念的酸拥抱成温暖，陪你把彷徨写出情节来，未来多漫长再漫长，还有期待陪伴你，一直到故事给说想活出了答案，陪你把独自孤单变成了勇敢，一次次失去又重来，我没离开，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陪你把想念的酸拥抱成温暖，陪你把彷徨写出情节来，未来多漫长还有期待陪伴你，一直到这故事说完。 金秋旅行记，自驾最 happy， 有事找人保，安全才放心。人保直销车险全程托付服务，车辆出险不麻烦，车险管家免费上门接车，大范车辆定损、理赔、维修，全程托付一条龙，给你真正的一享轻快好生活。服务咨询有专人，车辆交接有协议，服务后期有回访，省心有面，全靠他。更多轻快服务尽在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娱乐最王牌， 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娱乐最王牌，我是艾科。 嘿哈，我是郭鹏。 嘿哈是什么回事？ 就是每天要换一个形容词，上次是 low 哈，是不是？这次是嘿哈哈。 我们看到已经有很多朋友发来信息了，嘟嘟嘟 sir， 他说哇，打开收音机竟然是色彩童子代班。 嗯， 老白呢？去哪儿了？躲起来了吗？ 我觉得今天呢，我跟你说啊，主代班过这么多期娱乐最王牌，今天是我受到大家最热烈欢迎的一次。 对，满屏都是你的名字。 但是高兴的事呢，就是你确实受到人欢迎，不高兴的事呢，好像别人欢迎的不是你，而是你背后所掌握的权力，那就是散财的这个权力啊。 你知道还有很多朋友就是可能路过我们这个建外大街楼下了，他说我就在你们楼下呢，有别的问题了直接把钱送给我吧。凭什么呀？ 你还真以为白给100块啊？ 好了，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曲来放松一下大家的心情。 好嘞， 然后期待一下稍后的预热题。马上听到这首歌是来自 Coldplay Inc。 如果说 One Republic 是炽烈疯狂的太阳，那么Coldplay 在我的心里就是一个深蓝色，在深蓝色的夜幕之下， 我看你怎么编 遥望满天繁星的一个组合啦。 是，所以呢这首歌曲 Inc 大家可以去好好的去聆听一下，然后呢一会儿呢去仔细端详好你们的耳朵，来听好我们当时一会儿出的这个预热题，好不好啊？ 联络我们，找到 YJ FM 就可以啦。 Carving your name with my pocket knife. And you wonder when you wake up, will it be alright? Oh, oh, oh. Feels like there's something broken inside. All I 最危险的路是什么路？ 是半路。 半路车突然就没电了。 哎呀，忽然就扎胎了。哎， 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没油了。 拿什么拯救这样的半路？ 拿出手机，打开中国人保 APP， 一键呼叫救援服务，看师傅距离这里只有800米。 中国人保 APP 专业化救援，放心看得见。 即刻前往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中国人保，下载玩得转的保障神器，体验更多优质服务。 4001234567。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Baby, I know it's hard to forget you, but I gotta move on. 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最王牌，接下来要到了我们这个抛出今天的育儿题的时候了。 对。 我们的锦鲤来公布一下我们今天育儿题吧。 作为这个娱乐最王牌的锦鲤呢，我今天要跟大家出一道题啊，因为刚才一直在说今天呢是重阳节，对不对？ 嗯， 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那我们今天呢要问的问题是，重阳节是中国传统四大祭祖节日之一吗？是还是不是呢？ 是或者不是，记得要加北京地区手机号码到白金 FM 就可以了。期待你们。 虽然当时心情还清晰，关于 最新单曲《备忘录》，一定要锁定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全球独家大首播。 陌生的路标很颓废，看不太清楚。一身灰尘加上雷雨，越走越无助。我不停地赶路，梦不停地短路。脚踏记忆的泥土，但心定在当初。风

成别太绝对，疯狂的世界，陌生的血，锁在门之外。有时候想把自己关起来，还是学着把心门打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不离不睬，习惯无关紧要的冷淡，有时候莫名其妙哭起来，难道这就是自怨自艾？ 这首歌来自张震岳，很难。 这首歌的名字太点题了， 对， 就是不想让你们把钱拿走，因为名字叫做很难 啊、哦。我们 题目还蛮难的啊。 我刚才看了一下我们的题，现在我们的编辑出题越来越套路了。 怎么说？ 就不像以前说出题特别的言简意赅，然后或者说很字面意思。现在大家出题有点哎小技巧在里边， 就是你还得把它当做一道脑筋急转弯来看才行哈。 对的，所以这个伴随着这首歌曲吧，我们来听听一下第一位上场的朋友他的声音。 来看他上线了，他是谁呢？哎 ，Hello， 你好。 Hello。 哎，你好，主持人好。 哎，你好。 这个很官方客套的感觉啊，主持人好。 很官方的一位朋友啊。请问怎么称呼你啊？ 嗨、 啊。喂， 哎， 你好。 哎，怎么称呼你？ 啊，我姓黄。 黄。小黄好不好？叫小黄好了哈。 你好，关注的时间、 啊、对对对， 我看了一下，已经很长时间了，是2017年关注的。 对对，有一年多了。 对，所以我们这个环节的答题方式你应该非常熟悉了。 啊，对对对。 你只需要回答是或者不是就好了。今天我们的奖金是多少，你知道吗？ 好像是1800吧。 哎呀， 但是你为什么这么淡定，小黄同学？ 你一听到这个，他说到1800，就一看就冲着钱来的，你知道吗？ 啊，但我觉得他说到钱的时候还是有点绷不住了。 没有挣。 现在就是老白有没有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啊？老白如果正在收听的话，他可能会心头一紧。 因为今天是我来出题，好不好？ 好吧，期待一下你今天的表现，加油！ 好，请听第一题。北京文化艺术中心2018年度资助项目第三届北京天桥音乐剧的演出季将在2018年的10月到12月在北京的天桥艺术中心和天桥剧场举行。参演剧目呢，诗经采薇是我国首都是我国首部诗经题材的音乐剧啊。那么现在问题来了，请问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吗？ 是。 是。哎，开门红哦！ 哎呦， 看来月月鸟是吉利这个事儿、 啊， 应该不是盖的哈。 加油加油，第二题了啊！ 嗯， 《诗经》可以分为《风》《雅》《颂》三篇，请问其中的《雅》是王公贵族祭祀的音乐吗？ 怎么这么沉默？是。小华，小华。你都想了这么长时间了哈， 表现很不错了。你知道从昨天开始，就是从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 从昨天开始，那也只有一天， 就是很长一段时间了，就是很多朋友在第一道题就已经落败了。 但是我觉得小黄今天应该还是要表示开心，因为你知道今天你面对的是很剧烈的竞争，大概在我们的听选的范围当中就一大堆的人在特别想参加今天的这个白给100块，因为今天是白给1000块嘛，对不对哈？ 白给1800， 我已经非常幸运，我觉得超幸运， 对， 我好激动，现在那个心跳特别快， 话都不会说了。 他开始有点这个慢热的这种情绪开始上来了哈。 好啊，今天很高兴听到你的声音，然后稍后我们还会有9.99的小红包送给你，好吗？ 好的，好，谢谢。 好的， 拜拜， 谢谢小黄啊， 小黄， 祝你今天过得开心和愉快，拜拜。 我们来期待一下。 好，拜拜。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娱乐双排，这个环节呢就是大家万众期待的白给100块。 大家好，我是锦鲤郭鹏啊，锦鲤月月鸟啊。但是今天呢，我觉得刚才那位小黄在我的这个 这个我怎么说呢？我觉得第一题其实答的还挺有套路的，或者挺好的哈。 因为我 第二题之后就 你知道吗？我们每次的第一道题都会比较就是透分题， 嗯， 然后比较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都应该知道，因为我们第一道题一般都是天桥艺术文化基金的相关题目。 哦，是这样吗？ 对，所以大家都可以去做一下功课。 所以你们题目的答不对的那道题一般会放到第二道，是这个意思吗？会比较难一点。 对，其实第三道会比较难了。 那也就是下面这位朋友面临的第一道题就是我们要说到这门题目，是不是？ 对，所以我们来听一下他的声音，他是已经走在红毯上了。 好，来，这位朋友你好。 Hello。 好，我很激动啊， 哇，你好激动啊。来报上你的大名好不好？ 我叫栗子。 栗子啊，那行，那我们就称呼你为栗子好了，好不好？ 好的好的， 也算是我们的一位老朋友了。 是的啊，早晨他被我吓了一跳，然后今天晚上呢就过来参与到娱乐最王牌当中啊。 对，因为你们今天早上回复的这个关键词是吓一跳，是不是？ 是， 怪不得打开白金 FM 的时候突然出现了很多满屏幕的吓一跳。 妹妹他们是准备吓唬你们的。好了，开玩笑了。栗子现在有没有做好准备？ 做好准备了。 栗子现在是在开车的状态吗？有没有安全把车停靠在一个安全的地方？ 还安全。 好了 ，OK， 那做好准备，平复一下心情，稍微的这个深呼吸两口，我们要准备开始进行答题了，好不好啊？ 加油！ 第一题，最近李荣浩呢推出了新歌，只有4秒钟。因而呢引起了热议，请问这首新歌的名字是叫贝贝吗？ 是 是。哎，你看，我跟你说，早安音乐秀今天刚刚说到李荣浩的话题了。 所以刚才这道题是李荣浩助力还是早安音乐秀助力？ 嗯，早安音乐秀当时没有说到这首歌曲，但是我觉得算还答得还蛮好的哈。 好了，第二道题啊，今天美国职业男篮 NBA 常规赛揭幕战正式开打，请问费城76人对战的是金州勇士队吗？ 是啊。 哎呀，输在了第二题的关口当中啊！ 你看， 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这个题目呢，如果是把男生跟女生掉个个的话，有可能这道题就会回答正确了。 对呀，女生一般都不太去关注 NBA 的相关赛事的，对不对？ 是， 所以我们还是要公布一下，这个对阵的是 凯 尔特人。 对。 哎呀，但是今天听到栗子的声音也是很开心，因为也是我们的好朋友了。 栗子，你开心吗？ 好开心， 虽然没有拿到1800块， 但是我们稍后还会有9.9元的小红包送给你，好吗？ 好的，谢谢。 作为我们的老朋友，大声的告诉我，你正在收听到的节目是 娱乐最王牌。 谢谢，拜拜。 Hello， 好，谢谢，拜拜，栗子。 拜拜。 他怎么能笑得这么高兴啊？好甜美的感觉哈、 哎，你知道吗？就在这个环节，我现在渐渐很期待听到大家的第一嗓子的声音，就是很发自肺腑那种开心，也会感染到我们。 但刚才小黄也很有意思，就是他一开始很慢热，结果他答错了以后特别开心。 他们的笑容就像一朵花一样开到荼蘼。 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四九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四九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Okay. 欢迎回来，这里也是娱乐座王牌，我是艾科。 对啊，我是锦鲤，都不好意思说了，锦鲤半天也没发出去啊，今天啊。 有这么开心吗？ 哎，但我跟你，但我跟你说我觉得你们的这个听众呢，分为两派，一类的就真的是真粉丝，今天来过来参与互动的。 是的。 另外一位呢，一类呢是亲妈粉啊。 怎么了？ 比如说这个我们的文肉肉说，哎，我觉得我比老白心都还紧，感觉就像花我的钱一样啊。 你知道大家的代入感特别强，因为大家代入感，我觉得是有理由的，因为如果给了别人。他们就没有了 啊？是这样吗？ 不然呢？ 嗨， 是的，所以记得要关注白 JFM 的平台，稍后呢就是全民都可以参与的音乐题了。 哎， 然后通过这个听歌曲的前奏来答歌名就可以了。 是的，9.9块的小红包呢是随时会给你发出去的哈。 对， 当然大家也可以继续来期待一下我们的白给100块，明天呢累积到了1900了，真的要向2000块钱来冲刺了，对不对哈？ 嗯，把时间还是交给大菠萝，让他给我们打一个碟。 大菠萝。 Dancing is what to do. Dancing's what I think of you. Dancing's what is my soul. Dancing's what makes me whole. 拉下麦的那个瞬间，你为什么不说话了？ 因为我刚才觉得这首歌曲很像外国广场舞的感觉，你不觉得吗？大菠萝的感觉就是那种，它是那种土电，它不是一般的那种电音啊。因为我们知道电音混音呢有很多种版本或者形式，有的时候呢是比较 urban 的现代的一种方式，就是它进行节奏没有动词大词这种感觉。刚才那首感觉是超级动词大词，叮铃叮铃噔铃。 所以我们跳过这个广场舞之后，然后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这个音乐题了。准备好你的手机。对话框对话到白给一百不对， 白给100块，白杰 FM 好吗？ 阳春白雪的白， 人杰地灵的杰啊！ 准备好你们的网速，准备好你的手机，准备好你的手速，三、 二、 一， 开始。要是我就已经猜出来了， 很简单。 歌名是什么呢？ 歌名就可以啦。 娱乐最王牌， 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都也愿意留低，辛苦也不计，因你这世上变得更美丽。听尽了许多一世话要一齐， 遇到问题便分东与西，亦有话未退缩，仿似未染污泥，但说罢离开，惊沾到半身泥。而你即使再倦，却至今也未坐低。明明是底，都也愿意留低，辛苦也不计。因你，这世上变得美丽，无人到鬼。你愿意行驶车厢里空位，留给我，如可帮你令世界美丽。我愿你从此感染别人，让爱继续一一去复制。听尽了许多一世话要一齐，遇到问题便分东与西，亦有话未退缩，仿似未染污泥，但说罢离开，惊沾到半身蚁。而你即使再倦，却至今也未坐。明明是底，都也愿意留低，辛苦也不计。因你，这世上变得美丽。无人路轨，得你愿意行驶，车厢内空位留给我，如何帮你令世界美丽。我愿你从此感染别人，让爱继续一一去复制。是底，都也愿意留低，辛苦也不。 哎，干什么？ 走啊！ 是啊。 去哪里啊？ 回家。 然后呢？ 上班喽。 上班行不行？ 不上班你养我。 如果那次挽留变成了相拥。最王牌，永不过期陪伴的文艺最前排。 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最王牌，公布一下刚才的答案吧。 嗯， 这首歌非常的简单， 对， 也是脍炙人口的一首歌。 你干嘛要这么说话？感觉在教小孩子的感觉。 哦，好吧。 但实际上这首歌曲呢是非常好听的啊，来自于张学友的一首《每天爱你多一些》。 无求什么，无寻什么，突破天地，但求夜深奔波以后能无见你，你可否知道么？平凡亦可，平淡亦可，自有天地，但求日出清早到后能望见你，那已经很好过。当身边的一切如风，是你让我找到根蒂，不愿离开，只愿留低，情是永不枯萎。而每过一天，每一天，这醉者便爱你多些，再多些，自满些。我发觉我最爱与你编写，以后明天的生命。而每过一天，每一天，这醉者便爱你多些，再多些。 在所剩无几的时间当中，我们要

再来关注北京曲剧原创音乐剧《简氏夫人》日前在第二届老舍戏剧节上首演，剧中融合了多民族文化，让人耳目一新。总导演吴彤表示，这部剧比近年来大家所认知的北京曲剧更加戏曲化，更加强化戏曲的四功五法，全方位地凸显戏曲本体的唱念作打属性。因为故事情节涉及多地多民族，这部剧的舞台视听语言也格外丰富。近日，大型南派京剧武戏《飞虎将军》第229场现演于北京梅兰芳大剧院参加浙江戏曲北京周的系列展演活动。京剧《飞虎将军》非常具有南派武生表演的特色，他快捷迅猛的开打翻越，独特别致的出手技巧，以及干净利落的身段功架，在舞台上呈现出了一幅幅精彩而充满动态韵律的图画。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机场高速进京方向天竺收费站到北高桥行驶缓慢，出京方向四元桥到五元桥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他说，从很久以前开始，他就在招商银行存款，不仅因为财富增值，不仅因为专业可信，不仅因为服务温暖，更是因为它总能打开你对生活的无限想象。招商银行大额存单利率最高比基准上浮52%，招商银行大额存单，安心选择，幸福稳稳。详询招商银行北京分行各网点或95555。 每一天，匆匆的每一步，重新书写人生喜怒哀乐的18年，和你一起聆听大雨当中的一场演唱会。一起感受盛夏山顶的风，保留秋天的满树黄叶，共同期待冬天的初雪。四季流转，初心依然，娱乐最王牌，未完待续。 素描， 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最王牌，每天的熬汤时间。在这个时间段呢，之前是在一首歌曲当中或者分享一些别人的文字。 你们原来不是偷故事的人吗？ 对啊， 这就是故事偷的差不多，现在开始熬汤了是吧？ 对，现在开始熬各种小说当中的汤。今天为大家准备好的这锅高汤是来自毕淑敏的心理学鸡汤，我很重要。所以我觉得今天来朗读还是你来吧， 因为我是作为一个新人加入到就是我是作为一条鱼来加入到这锅汤当中的。好，来 鲫鱼， 我们来看一下啊，毕淑敏，我很重要。是的，我很重要，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有勇气这样说。我们的地位可能很卑微，我们的身份可能很渺小，但这丝毫不意味着我们不重要。重要并不是伟大的同义词，它是心灵对生命的允诺。 人们常常从事业成就的角度断定我们是否重要，但我要说，只要我们在时刻努力着，为光明在奋斗着，我们就是无比重要的生活着。记得关注白金 FM， 这个时间段又到了我们的打卡时间，回复打卡两个字就可以收到我们今天的图片啦。当然我们今天为大家分享的一句话呢，也是出自这本书当中，这本书就是来自毕淑敏，我很重要。 全就能看到世界另一边，感觉有一点疲倦，总是忘了和过去告别。如果这一点点回忆，这一段段感情都是沉重的滋味，不要迷恋在太寂寞的黑夜。犹豫。 张开眼，第一道曙光，转过身的刹那，绽放笑容吧。机会转个圈就能看到世界另一边，感觉有一点疲倦，总是忘了和过去告别。如果这一点点回忆，这一段段感情都是沉重的滋味，不要迷恋在太寂寞的黑夜。为你再唱一首歌，让我为你再流一行泪吧，让我为你踏出那犹豫不定的步伐。嘿耶，就让我为你再唱一首歌，就让我拥抱张开眼第一道曙光，转过身的刹那，绽放笑容吧。 打卡的这个环节呢，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收集我们从周一到周五和大家分享的图片之后呢，周五的时候或者周六周天挑一天你觉得比较适合的时间段，帮我们广而告知一下，说不定就会有一个惊喜送给您。 我还以为你们让他们收集了这个金木水火土之后 就可以召唤神龙了。 对啊，会召唤神龙，结果呢是让大家再跟旁边人说一下哈， 广而告之很重要的，好不好？ 是的啊， 你就比如说刚才我们分享的这段文字，你看孟潇潇就说了，他说他超喜欢我很重要，因为里面有一句话就戳中了他，他说如果那天多了一声蝉鸣或者落下一片树叶，这个世界都不会有我。 有点蝴蝶效应的感觉啊。 对啊， 就是南美那边的一个蝴蝶扑哧了一下翅膀，加利福尼亚就刮起了台风，这种感觉啊。哎， 对，而且我觉得这今天我们觉得分享的这句话特别适合适用于每一个不是那么自信的朋友。 嗯， 就比如说我在生活当中，就是尤其在工作当中，我是不是遭遇到一些困境的时候，我就说时常会觉得自己是一个逆商很弱的人。 嗯 啊， 但是你不自信吗？ 否定自己啊！ 你很自信哎， 没有没有，就是我是属于那种听起来很自信或者看起来很自信，其实还好啦的一种存在。但是时时刻刻我们都要相信自己是不一样的烟火， 给自己去打打气，我觉得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啊。 对的，你很重要啊。 是的， 招商银行 APP 全新升级了，针对中小型企业提供高效智能的移动服务，全场景免 key 支付，批量移动代发，把财务办公室装进口袋，便捷的操作，实时的处理，安全的防控体系，让您在出差旅途中也可移动办公，实时掌握公司财务状况。招商银行企业 APP 不只是应用，更是您贴身的财务管家，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稍后就是我们的主播私房歌。 主播私房歌， 嘿嘿，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最王牌的主播私房歌环节。 哎， 这个时间段呢，我们也做了一点点小小的调整。 怎么说 啊？就是说以前从每天要打分，一分到十分，现在同样还是打分，但是惩罚机制变了。 这叫什么调整？ 惩罚机制变了，以前是诚实大冒险 啊， 只有诚实没有大冒险， 对， 现在就是变成了一个大冒险。 从周一到大冒险了。 对，周一到周五，如果输家呢，会在周五的时候选择一首伴奏歌曲。 你说我容易吗？我过来给大家散个财，是吧？散完财之后呢，我还要担负这个大冒险的这个职责。最可怕的是，如果我今天只带了一天班，你刚才说到周末这个事也就算了， 是不是？ 周末那天也是我带班， 对， 这件事情就有点， 你看， 有点奇怪了啊。 今天在你带班之前呢，老白是这么跟我发语音的，他说：“艾科，今天那个私房歌的环节，你就算我输吧。 ”那就算到我头上了呗。 对，然后我推敲了一下，哎，那周五的时候不就是月月鸟了吗？ 对啊，就。 老白不带这样的，所以大家还是要多多鼓励我和支持我。毕竟我作为散财童子，包括叫锦鲤吧，这个词不好听哈，叫锦鲤来说的话，大家如果多多支持我的话，那后面的这几天， 说不定大家还挺期待你的歌。 周末那天如果明天没发出去的话，可就是2000块耶。 哦啊，对，2000块怎么了？ 有可能，哎，有可能哦，是不是哈？ 但是我觉得大家可能比起2000块更想听你来唱歌。 唱歌，好吧，我们还是来听我今天分享的这首歌，好不好啊？ 听一首歌， 马上要跟大家分享到的这首歌来自 Nick Jonas 带来的 Remember I Told You。这首歌曲呢，你可以听听它那种电音和真正的节奏感的组合当中有多大的能量，来听听看。 Myself cold inside. Too many shoes in your closet, ghosts in mine. I'm sick of talking to girls, and here goes a tribe. More women than I should have in a century. Bitches on the side like a Kennedy. Started to drain all my energy. A lover's just a friend and an enemy. At the same time, and I can't lie. Got too many girls for the way I ride the baseline. You got addicted to the seats on the baseline. Let's see how you do with your back before fame lie. After all the shit we've been through, I play the Roxy. I ain't about to guess miss you. And I know I'm talking shit, it ain't fair. Hate's just a fancy way of saying I care. 第一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主播私房歌郭鹏的推荐， 对 Nick Jonas 带来的一首歌曲 Remember I Told You。 怎么样，这首歌曲洋不洋气，炸不炸裂、 哦、对、啊、真的是果然是已经脱离那个大菠萝的广场舞的版本。 最关键的是早晨刚给大家唱了一首土味的版本的呼市话版本的歌曲，我觉得我需要用一首英文歌曲来给我重振一下士气啊！ 你现在都已经开始唱呼市方言了， 多可怕，你说哎呀，真的是生活不易啊，真的是啊。 所以第二首歌曲该我来推荐了，一分到十分你会给我打几分呢？ 哎，刚才大家还没有给我打分，对不对啊？ 对对对， 大家可以纷纷给我打出分数，好不好？ 对，第二首歌曲呢是来自林忆莲的《童年时》，这首歌曲呢其实是翻唱自那个夏韶生的广东话版本的一首歌。 嗯， 当然林忆莲的这种感觉呢，更像是可以把我们带入到那个情境当中，感受一下小时候的两小无猜。 朝也会对你上日堂，童年时我与你一双双走到天幕上，你要我替你采花插襟上，何时能再与你一双双走到天幕上，每次我看见野花也会对你上日堂，

我们知道曾丽儿的原因是因为她的那首《追光者》， 是， 就是可想而知，她很多很多年之前已经和很多大牌在进行合作了，比如说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 对， 流行。 我分享的角度就是，今天听好的话，大家就给我打高分数。 哎，有， 就跟曾丽儿没什么关系啊。 好了， 好了啊， 最后一首歌曲作为我们的 Happy Ending 的歌曲了，是比较符合节日啊，怎么节日了？比较符合季节气质的一首歌，叫做 Autumn Leaves。 Autumn Leaves 来自于 Eric Clapton 啊， 对对对， 这个我要多说两句，因为这是爵士乐上一首非常著名的名曲。 但是我今天选择另外一个版本呢。 没关系， 嗯， 这个版本不重要，因为它是法国相送的一首歌曲，说的就是秋天的秋叶落下的感觉哈。 对，我一直觉得现在我们进入到一个很快餐的时代，听到的歌或者说过的话，都像一个稍瞬即逝的过程一样。 嗯， 但是像以前听到的这些歌曲，你会觉得百听不厌，因为每首歌曲当中都暗藏着一个灵魂。 经典就是经典啊。To hold, since you went. 我忽然发现， 啊， 如果这首歌好听，周五我就来唱这首歌，好吧？ 真的吗？ 我会唱 Autumn Leaves 啊！ 真的呀？ 对啊， 耶，还挺值得期待的。那现在这个分数已经不重要了，是不是？就你已经预约了这个周位的周五的作息。 因为我发现有人经常给我打两分，这节估计是逃不过了。 好了，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娱乐最王牌，我们主播私房歌的分享私房歌单的时间。 嗯， 那稍后是中国歌曲排行榜，不要走开。我是海珂， 我是郭鹏， 明天我们再见了。My darling,Start to fall. 出发还是归来，这段行程让关心您的人放心。滴滴出行提醒您，请提前添加紧急联系人，并习惯使用行程分享。 大牌首发，时尚体验，珠宝美妆，时装汽车。2018北京时尚消费月，时尚有约，新潮聚会，10月18绚丽开启，市商务委主办。 改革开放40年，舞台艺术传承发展。观看演出时，请用文明的言行举止为演出增色，为自己加分。 北京电台携手北京市剧院运营服务平台，温馨提示：尊重艺术，文明观演。